张什么？张什么？ 张家的哥哥并不差， 他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去他的呀！ 他言道老夫人命恩传承好， 你是那不出身前的， 当初何必不住他有一难臣服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Thank you.